火灾事件是死者自身行为所导致的。今天早上最新报道说，该事件负有直接责任的相关人员、地方镇的党委副书记等等已经有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了。那今天节目还要继续关注淮南师范学院女大学生小袁辅导摔倒老太太这个事件。小袁曾经发微博寻找目击者以证清白，但近日这个事件有了最新的报道，有三名目击者愿意实名作证，说女生小袁确实撞人了。难道这个案件出现逆转了吗？那这个事件还在发酵，在郑州16岁的高中生小李也因为遇到了类似事情而头疼不已。他曾经扶了一位摔倒的老太太，还把老人送到了医院，但没想到前几天他竟然收到了法院传票，告他要赔偿老太太25万元。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山东一位村民怀疑遇强拆被烧死在家中，最近这个消息引发了10多万的评论，也是位列了新浪国内新闻点击率的第一。那么在评论数前10位的新闻当中，有关这件事情的不同的报道也占据了4条。今天早上最新报道，临沂市评议914事件调查处理工作组有新进展，经过调查初步确认，该事件负有直接责任的相关人员、地方镇党委副书记魏运波、地方镇东固工作区书记兼东固社区党总支书记管彦省、地方镇政府工作人员高群等已经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在16号晚上，临沂市委书记林峰海赶到了该县，督促调度这个事件的处置情况。他指出，这是一起由基层干部法治观念淡薄、作风简单粗暴、强制拆迁引发的群众生命财产受到严重侵害的恶劣事件，令人痛心，教训深刻，要求迅速查清死者张继民房屋起火的原因和死亡原因，查清拆迁工作中是否存在失职渎职、违法违纪行为，是否存在严重侵害群众合法利益的行为，查清死者家属被抓被打的事实真相，坚决依纪依法对相关责任人追究问责。事情发生在9月14号，山东省临沂市平邑县地方镇后东固村村民张继民因为宅基地的拆迁纠纷在自家房屋里被烧身亡。死者的多名家属表示呢，地方镇政府一名姓管的书记曾经带人潜到他家去强拆。那死者的堂弟张继和还有村民高树平等目击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天11点多，张继民房屋周边陆续被数十位身份不明的青壮年团团围住，部分人员身上还有纹身和刺青，随后他们就开始往房屋内扔瓦块、砖头以及装有类似汽油的液体和矿泉水的瓶子，这些人还身上带着灭火器等工具。12点多，房屋冒烟起火，火势越来越大，随后房屋的屋顶坍塌。后来消防人员将火扑灭之后，张继民已经死亡，亲属说看到他的左胳膊已经被烧焦，脸部也是面目全非。那在事件另外一段12点04分开始拍摄的视频当中，死者张继民家房屋西侧的路上有一台挖掘机正在渐渐远去，而这时候呢，张继民家的房屋西墙已经倒塌。昨天晚上央视新闻1+1节目也是以蹊跷的火灾为题进行这个事件的报道。在事件发生后2天，9月16号的时候，平邑县调查组相关人员表示，火灾起因初步认定，死者张继民他曾经分别在9月11号、13号在镇的供销加油站实名购买了9公升汽油，初步认定排除他人人为纵火，火灾是死者张继民自身行为所致。那这个通报最大的信息是明确了起火原因是死者张继民自身所致，但是没有提到这个事件当中是否有强拆的问题。那么网民和当地村民也是仍然存在着很多的疑虑，说房屋的大门和窗户部分都是外边比里面燃烧的更为充分，木质大门都烧成了黑炭，而里面却几乎没有这个烧毁的痕迹。那么下面我们来聊这个事件当中谁来为死者生命买单呢？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北京正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石律师。你好李律师。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事件最新报道是三名责任人已经被刑事拘留。 对， 那从法律上理解这是什么意思呢？ 那被刑事拘留呢，说明公安机关呢已经对此事呢作为刑事案件呢正式立案。那么可能考虑到的呢，这因为这三个人的身份呢都具有这个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那么可能和职务犯罪有关。 可能会有刑事责任。 对对对， 这里面 会有刑事责任。 那当时新闻他们当地县新闻中心发了一个通报，说排除他人人为纵火，或者是死者张继民自身行为所致。这个信息量很有限哈。那作为律师，您怎么看待这个结论呢？ 我是这样来理解的。首先呢，这个结论呢，所谓的结论吧，首先他排除了张继民以外的人放火的这样一种可能。那么把这个着火的原因呢，我们的理解呢，那我至少归结为属于张继民呢自己放火。那么比如说可能是要存在这种涉嫌自杀的行为。那么还可能是什么呢，就是由于过失引起了火灾。那么这个里边呢就给了人很大的这个想象空间了。但反正呢这个火不是别人放了。那其实呢根本没有说清楚这个起火的原因。所以我这个世界里边呢，只有查清楚了起火的原因，才能够查清楚张继民的死亡与火灾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可是显然呢，这个调查人员给了民众呢另外一个想象空间，就是张继民呢在11号、13号 买 了九升汽油。那么这个汽油买张继民买汽油这个事情也没有看到相关的证据。那他是不是真的呢，我们先不说。但是说即便他买了汽油了，那么我们也没有看到由于汽油作为引燃物而对这个起火原因进行定性的这么一个证据。所以说在这个买汽油与着火之间这个因果关系其实是靠人为的想象力去建立起来的。那么这个结论呢，我认为与其说是个结论嘛，不如说是一种托词。 家属也认为说，因为张继民他有一些农用机械，买油也是有正常用途的。另外呢，当时目击者还说一些强拆的人员往他们家房子扔一些瓶子，怀疑是有汽油。这也需要进一步的去一个认定。那如果是假如说咱们假设哈，这个扔的真的是汽油瓶子从外面引燃了，那么他们会这个责任人会对张继民的死负责任吗？ 如果确实能够有证据证明那么火是由于这些人扔的汽油瓶子引燃的话，那么对于张继民的死亡这些人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 那如果说张继民他在里面他也想就自己不活了，咱们假设啊，就是说以死来抗争，这样事情也曾经发生过。那这种他们对方也是要负责任吗？即便是张继民想以死抗争了，我不想活了。 但是除非能够证明在这些人扔这个燃油瓶就汽油瓶导致这个火灾起发生致使张继民死亡之前，如果张继民由于自己的自杀行为已经死亡了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他们对于张继民的死亡是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但是在只要在他们这个火着起来之前，那么张继民还没有死亡，那么他们对张继民的死亡的后果就是有责任的。所以我们说这个起火的原因就非常重要了。 那以后咱们假设一下，可能这种罪名也不一定是一个渎职 这 方面的罪名了。 对，有可能，因为如果从相关的报道来看的话呢，这些被刑事拘留的相关人员呢也是在现场的。那么这些在现场的人员是不是参与了这起火灾的共谋？那么如果确实存在这种事先的策划谋划这种行为的话，那么说明这些人呢共同引起了犯意。那么最终由于这种是过失也好还是故意也好导致了张继民死亡的这种后果，那么对这些人对于张继民的死亡也是有责任的。所以就不单单是一种职务履行职务不当或者渎职所造成的了， 不是职务犯罪了。 对， 以前我们也听说过就强拆时候想方设法把屋子里的人要引出来。 对， 因为有的房主就是我就在房子里面，你也不敢把房子推倒。 对， 然后通过种种方式把人引出来，然后可能也不打你，也不骂你， 对， 把你围住，然后那边把房就墙推倒了， 对，造成一种继承的事实嘛。 对，我们因此也可以推断一下吧，不一定是真实的。那么张继民是否也觉得在房子里把门反锁上了，谁也不要进来？ 我在房子里面，你们推也推不了。 嗯，有这种可能，不排除这种他的这种考虑吧，因为他毕竟是我们从村民的反应来看的话，是由于这个谈赔偿的问题，没有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所以说对这个问题产生了一些争执，最后导致这种比较激化的这种行为方式发生。所以说，把门反锁住，那么不让其他人进来，我也出不去。那么你们我在里边坐着呢，你也不能把这房子推倒，否则产生人命的话，对方政府可能就是也承担责任了。所以说他考虑的就是双方一种。也是一种博弈的心理状态嘛。 刚才你也讲到他买汽油这个是不是和放火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现在还不一定。 对， 另外现在家属还有一些质疑，说这个尸检的情况也都没有披露出来。这个也很重要，包括火的原因，火源点在哪儿，也可能很多这火源点，如果真的有人扔汽油瓶子的话，其实这些可能还有很多很多细节还需要进一步的去调查。 对对对，如果这个着火点比较分散的话，那么就基本上可以排除张继民自杀的这种可能。如果说这个着火点却比较集中，那么由张继民自身的身上引起，那么可能存在着张继民自杀的这种嫌疑吧。但是说按照现在的这些那个相关的报道和这个对这个背景事实调查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毕竟是外边的人员向里面扔了还有可能是含有汽油的这种瓶子，那么最后这个引燃的火灾，最后这个火是谁放出来的，因为汽油是不可能自己着起来的。那这火最后是谁放出来的，这个就是最后对这个事件的定性是有一个决定作用。对对对。 那针对遏制强拆我们有哪些法律法规呢？ 从我们现在来讲的话呢，之前呢我们一直叫做拆迁嘛，那后来到2011年的话呢，国务院呢出台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那么不再呢使用拆迁啊这种等等的这种概念，那么它属于一种国有的征收的行为，所以说现在呢主要适用就是这个条例，还有一些之前啊有一些这个拆迁的裁决的工作规程等等这些国家层面的这样法规，那像北京市呢就有相关的配套的一些法规和规章比较健全。那山东呢具体的情况我们还没有了解过，那山东可能也会有一些相关的拆迁工作的一个规程吧。但是呢想像这样的这种拆迁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属于一种合法的状态的。 其实我们说找出原因也好，为死者生命买单也好，这都是次要的，最关键要今后再次避免这样的悲剧，因为之前发生过很多起了。 对对对。 那么矛盾的症结是可能还需要当地政府和开发商之间和在保护这个公民利益方面做出一个更好的平衡。 对对对，我们就可能需要政府呢做出更多的在利益上的让步，那么对于矛盾呢也要需要做好呢更多方式的一种疏解。 这是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 对对对， 避免这样的悲剧。 对。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你边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培训班儿，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36，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我们继续来关注淮南师范学院女大学生小袁扶摔倒老太太这个事件。那当时小袁曾经发微博寻找目击证人以证清白，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那这个事件有了最新的报道，说有3名目击者愿意实名认证，说小袁确实撞人了。那么这个案件是否出现了逆转呢？此前有目击者说呢，距离是不足以撞倒老太太的。那现在呢，又有人 证实说的小袁曾经道歉了，并且承认撞人了，但小袁此前是否认道过歉的。目前这个受伤老人因为右腿骨折正在医院治疗，老人是自己不慎摔倒还是被人撞倒受伤，那么事发现场监控也存在死角，老太倒地的一幕并没有被拍下来。那在医院里，老人迷迷糊糊的说是被自行车带倒的，老人家属说老人住院之后神志一直不太清醒。那说这个事件还有很多疑点。第一，女生当时为什么陪老太太去医院？她同学还垫了2000块钱医药费，如果不是她撞的，她和同学会这样做吗？那第二，这个女生在医院的时候还道歉，说是她不小心撞到的，那为什么回学校之后马上就改变态度了呢？那么下面就这个事情我们继续来探讨法律问题。你好李律师。 你好。 嗯，上次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也是您来进行一个点评了哈，那现在出现了一个逆转了，那这个不同证人有不同的证词，事情真的会逆转吗？ 现在呢还其实谈不上一种逆转吧，那只能说现在双方对于证据呢都提出了各自的这个证人。 嗯， 那现在呢其实对这种事实的争论呢产生了一种焦灼的状态。 对，就是说证实小袁没撞人的是一个证人， 对， 那证实他撞人的是三个证人， 对， 而且是死者老太太的有邻居啊、远亲等等，就当地的一些村民。 对，被撞的这个老人呢有一个远亲、 嗯、 那么还有两个邻居。那我们注意到这个事情呢，实际上现在双方提出来的呢还都是证人，但是没有说这种物证啊更具有客观性的这种证据啊，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 嗯、那现在作为公安机关正在查这个事情，那他们会怎么查往下、 嗯、这个 证词更有效力吗？ 这个可能公安机关无法做出这样判断、 嗯、 他没有这种那个司法上的裁判的权利嘛、 嗯、 那这个如果要对双方的证人的证言啊所陈述的事实啊哪一方的证明力更强的话呢、 嗯、 恐怕要需要进入这个法院的审理的司法程序，才能够通过程序的审理才能够由法院来判断这个谁的证言更可取啊，证明力更大呀、 嗯、 应该是这样的。 就是有可能会到司法程序。 嗯，我相信如果这种状态双方不能达成一个谅解的话，可能就会最后会到一个司法程序、 嗯、 但是呢到了法院的话呢，双方会怎么来陈述这个事实、 嗯、 证人会出庭作证、 嗯、 那么证人对于证词的他的接触到的这个场景、 嗯、 当时是一个什么状态、 嗯嗯、 那么在事发的时候这些人是否真的就在场、 嗯、 那么他们所看到的一幕是不是事后，比如我们说小袁已经在老人身旁，那么这个被撞的那一瞬间的目击证人现在我们并没有看到、 嗯、 我们看到这些这个双方的证人提到的都是小袁在撞了人 以后的 或者说这个事情已经到了一个撞的那一瞬间并没有人看到、 嗯、 所以说这个证人的证明力的话可能也还是有一些疑问的。那么到了法院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个更基本的一个判断吧。 那是不是还有一个证人的这个利益关联，就是说证人的这个你如果是亲属或者是朋友， 嗯，就是说从法律上来讲的话呢，那这种朋友的邻居啊或者同学的关系呢，它并不属于法定的那个排除在利害关系之内的这种情形、 嗯、 但是呢我们注意到了老人这一方有一个远方的亲属，那这种亲属的话呢可能构成了一种利害关系，那证人证言呢可能对做出对这个老人有利的证言的话呢可能就要是有受到一定的质疑、 嗯、 但是双方来讲的话呢小袁这一方呢是自己的大学同学、 嗯、 或者是校友、 嗯、 那么老人这一方还有两个邻居，那么这种关系的话呢可能不足以影响到证言的这种实质性的效力， 嗯， 但是说对于说证言内容的话可能需要这个具体的根据证人的陈述嘛再具体做判断。 嗯，那到时候如果到了司法程序，法院会仅凭证人的证言来做一个裁判吗？ 法院的话呢应该不会这样处理，因为法院也会继续要去需要双方嘛来提供这个对自己主张有利的 证据。 对，单凭证言的话呢可能很难认定，尤其是双方的证人证言，就刚才我提到了、 嗯、 他们都没有看到撞的那一瞬间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 嗯、 他们都是在所谓的我们说的撞了以后发生的这种状态、 嗯、 那么这种都属于一种间接的证据、 嗯、 虽然说我们叫目击嘛，那它只是一种对于事后的这种现场的状况一个看一个见到的这么一个状态， 嗯， 但并不是 撞的那一瞬间看到。 嗯嗯，那就这个事儿还是在持续的发酵。就在这两天呢，郑州一个16岁的高中生小李也因为遇到了类似情况而头疼不已。那前几天呢，王老太太家收到了一张来自法院的传票，这个传票就显示呢，案由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被通知人是王老太太年仅16岁的孙子小李。那小李说他曾经扶了一位老太太，他摔倒了。那小李叫来了母亲，也把老人送到了医院。老太太家属就一口咬定是小李撞倒了老人，索要医疗费和赔偿费等等费用。小李一家就没有理会。没想到半年之后呢，竟然收到了法院传票。我们来听一段相关的报道。 我是个无辜的路人，无辜的被你给撞倒了，完了你还要跑啊！ 像破坏小品一样，服不服真成了一个问题。那今天的求助人王老太太说，她没有成年的外孙也遇到了同样的尴尬。 就是现在叫恁大家都说说，俺的外孙还不成年，才16岁多点，哎，你也遇到过这问题？ 嗯。 俺现在收到一张传票，告俺了呀，说俺给他的老人撞住了，叫俺赔他25万多呀，你看看。 从小丽了解到，这张传票呢是在9月7号所发出的，那是由郑州市27区人民法院发的，案由呢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这不是俺没有给他纠纷，俺没撞住人，是俺的孩子去帮助他，他摔倒了。 老人的外孙小李对记者说：“ 今年2015年1月26日下午，我正骑着车在清明街上，然后听见后面有个响声，然后我下车一看，然后有个老太太摔倒在地上哈，直接就趴在地上，她是骑自行车在我后面走，然后我就是当时出于好心哈，然后想上去看看，她说你打120吧。” 那你打完120是已经帮到他呀，为啥没走啊？ 嗯，当时人太多了，人都以为是我撞了，所以说我当时走不掉。 小李的母亲对记者说， 他摔成那个样子了，我们得先给人先救人嘛，先给人看病是吧。在看病的期间，他的女婿带着3个男的过来了，就讹我们要药费、补偿费、要这费要那费，3个人揪着我不放。当时交警询问的期间，老太太说了，我就没有看见谁碰着我，我就没看见他长啥样子，我都没见过这个人。这老太太当时说的话。 小李说， 那个警察说的是说，你们赶紧签个字吧，签个手印，这是小事，按下手印签个字就没事了。 小李说他不知道当时警察已经判他了全责。小李的母亲说，在医院里看到了老人家属有点讹钱的意思，也就没理他们。 当时我要讹了1万块钱，后来了这个事情钱我也没有给他，后来就没有联系了。这半个月以后了，他就告我的儿子说还是我儿子闯了他，那我都吓住了，我吓得浑身哆嗦，我真是没想到这种人就太无耻了。 有让赔多少钱吗？ 25万多。当时孩子不是孩子碰的，孩子是做人好人好事，到最后能够这种结果。 事发之后你们有没有去现场调取监控或者找目击证？ 我们去看了那条街上没有监控。 小李的母亲和姥姥都希望通过媒体能够寻找当时事发现场的目击证人。 是有人这样的说，不是孩子碰的，能证实当时的情况下。 我是想着那能不能给俺找着这个，因为这个时间太长了，要是想找着目睹的证人，不是简直是大开脑洞，是 能找到目击证人来证明我的孩子确实是无辜的，不是我的孩子碰的。 这又是一起扶老人的事件。那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正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石律师。你好李律师。 你好主持人。 我们看到这个比起小袁的那个案件，可能寻找目击证人会难度更大，因为时间很久了。 对，这个小袁那个是比较及时的，就出了状况之后马上开始寻找，这个可能半年之后了，那么再寻找这个目击证人。因为大家可能对这个事件当时没有一起关注，事后对这个记忆还是否清楚，而且这个证人是否大家都能还能记得这件事情，可能就是成疑问的了。 那假如说真的没有真相了，现在小李又被告的法院赔偿20多万，那怎么办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其实还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关于这之前上期咱们做那个节目也提到了，关于这个法院嘛，来处理这个事情还是看双方的证据了。 嗯。 那么如果有证据的话，法院就会支持；如果没有证据的话，那么对于提出诉讼请求的一方， 就老太太一方， 对，那你要承担这个举证不能的这种不利的后果了。 嗯， 就是这样。所以说， 通过这个不管是起诉也好，还是说通过其他方式维权也好，那么首先呢，重要的是证据。 那像这个如果真的没有证据的话，那老太太你要几十万，那也可能也没有人会赔给你了。 对，这样类似于这种碰撞啊，发生这个交通的意外啊等等这些事故的话呢，其实首先呢，要处理第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你的受到的伤害，与你所主张的对象这个人的行为之间，是否有这种因果关系？那么你必须要建立起来，是由于他的行为导致了你所受到伤害，建立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侵权的因果关系之后，才能够发生后续谈到具体会赔偿的数额呀，该赔多少啊，这是后续的问题了。 你不能说我受伤了，我起诉某某某，就是你把我撞的， 对， 那就显示公平了。 对， 那假如说我确实是被一个人撞伤了，那我得保留证据，如果将来真的当时没有达成协议的话，那么一定要保留证据。像这个老人这一方当然有些困难，这个对老人来说是比较难的。 但是我刚才注意到这个背景的那个调查里边有提到了两点，第一个呢，说这起事故呢是机动车交通事故， 对， 但是从这个新闻背景上来讲的话呢，小李呢 骑 的自行 车，对， 那么老太太骑的也是自行车，所以说这个法院的传票呢，我感觉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由于报道的问题还是什么原因呢，定为了一个案由定为机动车交通事故，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这是一个问题。还就是说，当时交警是出了现场， 对， 那么认定了这个小李是全责的， 全责。 对，如果当时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对小李的来讲的话，从证据角度来讲，对他就非常的 不太有利了。 对，那么他这个呢，既然有已经有了交警责任认定，因为交警是第一到现场的这种人，他对这个他所出具的这种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对双方责任的划分还是有非常强的法律效力的。 那如果说小李真的没有撞人，他就是扶老太太的话，那当时公安也出了这样一个证明，那小李真的要冤的话怎么办啊？ 那就只能找出小李要继续寻找能够推翻这个公安当时出的这种证明，这种现场的责任认定的这种事实的相反的证据，只有这样，否则的话，那么对于这个小李来讲，即便不公平，那么也是无可奈何的，因为毕竟，那么我们讲法律程序，它讲的是一种证据，法律所能还原的不是当时，一定是当时现场发生真实的事实，法律所能还原的是证据能够证明的事实，那么证据只要能够证明，那么证据被认定的话，那么事实就固定下来了，那么法院是基于证据的证明的事实来做出的判断。 其实说人们碰到一些危急情况，比如说人摔倒了，特别是老人摔倒了或者受重伤了，你救的时候马上报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对，这个一方面呢是要报警，另一方面呢要及时的向那个过路的行人求助。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扶老人也好，还是说帮助老人也好，在这个过程当中啊，那对于他的这个老人所受到的伤害和身体的状况，我们并不清楚。那么我们可以采取一种比较缓和或者间接的方式去提供帮助，那不见得一定要去扶这个老人，或者一定要把老人送到医院。那么当时这样最好，但是我们说为了从这个社会整个的公平的考虑起见的话，那我们要讲究一定的方式方法。也不要因为这个做了好事情，然后反倒出现了这种对自己不利的结果。这样其实对于弘扬整个社会的这种向上的这种道德精神也并不太有利。 其实老人摔倒是必须要扶的，这是毫无疑问的。 对， 有位律师也说，我说的这个老人扶不扶怎么扶是个法律问题。有这样说的，你也给我们出了几个招嘛，就是说其实你就第一时间报警，这可能是个非常好的办法。 对， 尤其是伤比较重的情况下。 对， 另外呢你可以保留一些证据。 对，报警，然后比如说拨打120啊，这种999啊，这一种，还有就是路人的通过的路人啊，那么求助啊，这种方式。那么其实呢都会保留下很多证据，事情只要发生了，那么就会有一些痕迹。那么我们只要留心，一方面呢，我们说这个要防患于未然嘛，另一方面呢，那不能因噎废食。那么对于这种好的行为，那么有道德比较高尚的这种行为，我们还是要继续发扬和保持。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嘉宾来自北京正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石律师。接下来是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9月10月城外城全城热卖店庆狂欢 Vitas 2015年10月30日公体，畅享城外城之夜。